嗯 嗯，它会以动漫的形态来呈现小说的一些故事情节和一些内容。 哦、 然后因为来到这边去观赏的人不仅是小孩子，还有一些成年人嘛、 嗯， 所以这个动漫馆呢是小孩子和成年人一起可以去观赏的一个地方。 哦、 然后还有这个 4D 体验馆、 啊， 嗯，也是非常有意思的， 融入了高科技、 嗯、 啊。不要看这个小说诞生的时间比较早，但是的确是与时俱进。 嗯， 我觉得欣赏的时候呢，可能也会让大家让成年人想起童年的纯真吧。 没错。 啊那这里还能够了解其他的作品吧？ 对啊，那黄顺元作家的，他不仅仅有这一个代表作哈，那有一个代表作的很难称为国民作家。 也是哈， 但是有几个非常非常有名的代表作的，包括这个《飘尔星星》，然后赫，还有一些托金的那个你就是制陶的这个老人等等一些、 嗯、 作品也是非常有名的，可以通过这个音响设备，还有等等一些电子书或者是电子一些视频去体验这些小说的一些具体的内容。 哦、 然后呢，来这边的话会看到有一面墙都是用这个有一面墙是用透明的玻璃建造成的，所以大家通过这个透明的玻璃可以去观赏到外面，就阳平室内或者是阳平的一些非常非常美丽的自然景观。 嗯，算是一个小小的展望台吧。 没错。 嗯，我觉得这个作家的作品呢都是非常有名的。 嗯， 除了我们刚提到这个振宇啊，他可能会在音乐剧当中，包括那一部非常有名的电影 《 我的野蛮女友》当中被截取了一个部分。 嗯， 其实也是其他作品也都可以通过这种电影或者是视频的形式来展现。 没错。 有的也可以把它变成这个雕像的一种感觉。 嗯，是。那黄顺元除了这个振宇之外呢，其他的作品包括我刚才也跟大家介绍过托金的那个你就是制陶的这个老人、 嗯、 他的这个作品是在1969年被制成了影片，是非常非常有名的。 对，电影也是非常的有年头啊、 嗯、 大家可以去体会一下。 嗯， 嗯，我觉得这个电影啊也是不得不提的一部电影，因为当年呢、 嗯、 出演的演员也都是当时非常非常当红的一些影星吧。 哦、没错没错，就我感觉就等于咱们现在的宋慧乔、宋仲基这种级别、 哦、 或者张东京，反正这种级别非常有名、 嗯啊、 间接说明了我的年龄， 对，暴露了自己的年龄、啊 哦、天哪、当时这个作品呢是韩国五六十岁以上的这个人可能会非常了解这两位演员是谁、 嗯、 当时这个黄海还有这个尹正熙这两位主演、嗯、出演了这部电影、 哦、 对，而且在这个韩国的最著名的一个奖就青龙奖和印度的电影节、 嗯、 也都纷纷获了一些非常非常有名的奖、 哦、 嗯， 也就是说真的是一部非常著名的影片， 非常著名、 嗯、 对， 当然它是根据这个我们黄顺元作家的小说改编的。 嗯， 嗯，听说呢这部作品也是一个悲情的故事，是吧？ 也是一个悲情的故事，它是讲的是一个老年人老人他就是在养了他在抚养一个孩子、 嗯、 但是因为老人他是年老，然后有很多还生病，年老生病嘛、 嗯、 所以他的夫人也离开了他，然后、 哦、 对对，然后这个孩子也是不得已要送到其他的家、 嗯、 去送到别人家去抚养， 嗯 嗯，等等，就是 祸不单行的一个 悲情的故事。 对啊、 嗯， 看来这个黄作家呢，是以写悲情小说为主的吧、 嗯？对，可能是反映了当时的时代的一个背景。 对 对 对对，嗯，我觉得来到这里的话呢，可能真的好像大家读过《振宇》一样啊、 嗯， 这个悲伤的情绪可能会有所蔓延的。 嗯、 但是也正是融入这个主题村的一个必要的一种情绪， 对， 嗯， 没错。 当然了，也不可能是那种特别悲痛啊，没有人喜欢去了，对吧？ 对对、 嗯。我就提前了解一下，刚刚我们介绍这些内容，来到这里参观的话呢，大家就可能觉得啊、哦，这里更有意思了，对吧、 嗯？ 毕竟能够看得懂这些作品， 嗯， 能够了解这个作家的生平和他的这个故事， 嗯。 好的，这里是去旅行吧，我们正在为您介绍今天的景点黄顺元文学村。那这个周围呢还有一些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体验，这个一定要介绍一下、 嗯、对，这 个、 一定要介绍一下因为这个小说的名称就是振宇嘛， 对啊， 然后大家来到这个这个黄顺元的这个文学村的话，有一个专门的地方，大家出去之后有一个广场， 嗯，对，刚提到广场 对，广场当中就会时不时的给你来一场振宇无论是晴天还是阴天， 阴景啊， 对，定时他会来一场阵雨， 嗯，我、嗯、所以这个可能会让大家真正成为这个小说的主人公的感觉， 嗯、 对吧？ 没错， 他们刚刚说是这个不定时的是吗？ 定时的 啊，定时的是吧？啊，就是我赶几点几点，我就可以淋一个雨。 没错，那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每天12点、下午1点、2点、3点、 啊、 4点，对，这样一天会有5场阵雨送给大家， 每时隔1个小时，大家可以去淋一次雨。 对对对， 这听起来也真的很有意思。